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度饮紧酒，而最后都是会饮醉酒。但究竟你知唔知道自己饮咗啲咩落肚？而饮酒系咪为咗求醉咁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饮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我哋再讲一讲就呢、这个日本咖啡的名字咧，呢度。 我哋个个名叫时光逆流啊 ，reverse time 啊，即系 reverse time 嘅时光逆流。 唔系点去日本啊？ 系啊。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阿凡， 翻嚟第三次。咁啊，头先就讲开即系民主党嘅风风雨雨啦，咁亦都连带就提及到嚟紧年底嘅立法会选举，改制后嘅完善咗嘅立法会选举。咁悲上呢一样嘢咧，其实喺今日喺呢个田飞龙咧，都喺明报撰文咧有讲到嘅。咁亦都有啲讨论价值嘅，我自己觉得。咁我引述翻即系立场呢个报道啦。咁早前提出过忠诚的废物论嘅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咧，田飞龙冇错啊。今日咧就喺明 佢个样都几得衰噶， 我觉得几靓仔啊 ，OK 啊，唔错啊， 真系衰好啦，冇得閪喎呢个閪摆嗰啲样嚟。 系啦，咁佢明报撰文讲咩咧？就话香港嘅反对派以街头政治加上选举，以实现完全自治嘅谋划落空之后，即系佢讲紧三五加呢一件事。香港开始出现延续滥炒主义嘅选举滥炒主义，就以不参选、不合作、不妥协、阻止他人参选、破坏选举作为基本行动策略，最终嘅目标咧系煽动对于新选举制度嘅政治抵抗。佢又话啦，反对派喺国安法之下咧。会用一些隐蔽的手段继续勾结外国势力，制造香港民主已死的假象。 喂，其实都几捻好嘢，即系话你见你见唔到咧，都系有噶。我话有啊有啊。 一样嘢咧，田飞龙相对于好多我哋所认知嘅，即系一啲嗰个中共中央啊，或者一啲比较高位嗰啲咧，其实佢相对地系比较贴近啲嘅，即系佢起码佢 知道 都知道嗰个现况。虽然佢未必系掌握得咁足，但系佢多多少少其实你都会睇到佢喺字里行间，例如话咩选举滥炒主义。虽然我都唔知道，我唔觉得有呢样嘢，但系佢都叫做捉到香港嗰个现况比较近嘅一位嘅高层啦，咁讲啦。咁而喺呢一个嘅文章，亦都我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好似我哋头先讲。你一定要有啲反對派喺度，咁先至係會形成一個現象係好睇啊嘛。因為你話喂唔係喎，我哋有反對派，我哋個選舉係公平、公正、公開嘅，所有人都參選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嘅頭面人物，例如頭先所講嘅尹兆堅啊、林卓廷啊，或者你公民黨等等，而家全部都還押緊噶嘛，佢哋一定冇得選噶嘛。再者就係你教協又收咗皮，蘋果又收咗皮。佢好似彷彿就係你要繼續擺個稻草人出嚟，咁你先至有公開啊！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所以佢就話啦，一啲隱形嘅反對派嘅隱蔽嘅手段繼續勾結外國勢力，呢啲就係一個稻草人。 即係就算冇，佢都要 set 到係有， 冇錯。 係啦，講道理又 係。然後佢就可以將佢哋所做緊手頭上嘅嘢繼續不斷地做。 唔係，亦都幾好笑嘅。其實講呢啲嘢，佢就講啊嘛，佢話 最終的目標是煽動新選舉制度的政治抵抗，破壞香港民主重建和社會和解，並且繼續煽動對一國兩制和新制度的不滿和污名化，勾結外部勢力制裁香港，但因會忌談國安法而更以更隱蔽的手段將抗爭轉入秘密狀態和地下，並以反對派政黨的政治消亡為代價，製造香港民主已死、選舉清一色、香港進入一言堂的輿論和亂象，對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其實我想講呢，即係好搞笑的呢啲邏輯，即係呢啲邏輯係我一個即係受香港教育啦，我唔講西方價值教育啦，唔該，係連常理我都解唔撚通啊！乜撚嘢？即係對抗向中央全面管治權，咁喺全面管治權底下就梗係一言堂噶啦，係相對係邏輯嚟噶嘛呢、這個。即係呢個係邏輯嚟噶嘛？好啦，跟住咪製造香港民主已死，選舉是清一色。咁你有選委係啲選委責任嚟噶嘛？或者係一啲你有呢個關卡就會係清一色噶啦。即係我唔明咁香港民主已死，咁本來我哋嘅制度係相對較為民主噶嘛，跟住你改咗個制度，而家有好多篩選嘅關卡，咁你咪係打壓緊個民主？呢個係事實嚟噶嘛？是不是？但你不是应该这样讲的嘛，即是你讲不要这样讲，你应该是说，喂，我如果你对这套制度是有信心的时候，你应该说这一套有筛选的制度才是真正令香港走进民主时空的制度嘛，这套制度应该是更加引领到一些带领香港的人嘛。 没错，你一定要这样讲，你这个论述才站得住的，否则我只是问你田飞龙一句，那特首选举呢？ 是啊，那特首，那即是特首， 那特首选举呢？ 是不是不一言堂啊？是咪？即系你讲呢啲系好捻好笑嘅，我唔知道想点，我唔知道你想讲乜捻嘢啊？问题系，咁你话呢个制度系完善咗、好咗噶嘛？咁点会系对抗到中央全面管治权啫？咁点样系可以制造到香港民主已死啫？咁点样可以反对派政党政治消亡啊？唔系点样？即系点样系与新制度嘅不满啫？ 其实佢讲到一大段嘢，好简单。佢直头我好最简单嘅解读就系针对紧啲人讲投白票呢样嘢咯。 唔止啊， 主要系我觉得 我头先讲嗰啲嘢，佢都可能系 cover 咗嘅，即系话你唔关心啊，唔参与啊，咩成？咁你有个新嘅选举制度而投唔投票？而家你冇改到啲人投唔投票嘛？你应该改捻埋条法例啊嘛！叫特区政府每一个选香港有身份证嘅人，你都一定要投票。你立埋例咯， 冇 错啊！如果你冇立呢条法例，咁嗰啲人系有权投票同唔去投票噶嘛？是不是？咁如果佢唔鍾意关心政治，咁你又闹佢咯。我真係唔关心政治，我唔想你，我鍾意 Mira 同 Ella 多啲喎，而家我鍾意煮餸多啲喎，我鍾意整私房菜，我唔想再理政治喎。我鍾意唱歌弹吉他喎，咁我咪唔会理佢选举选咩嘢，唔紧要，因为我信中央信国家，係咪？国家自然会帮我， 就一定係好嘅， 国家自然会帮我完善咗嘅选举制度底下呢，嗰啲人就一定係爱国爱港，同埋一定係爱国者治港㗎嘛，咁爱国者治港就一定係好㗎嘛，呢个係党嘅逻辑㗎嘛，係咪先？ 咁咪唔需要， 呢个係爱国爱党嘅逻辑，咁我咪唔需要去理囉，连我票都唔使去投啦。 我对中央全面嘅 系咪？我已经全面相信中央，全面爱国爱党爱共，系咪？我已经搞咧，你搞帮我搞掂啦嘛，我咪唔使参与政治啊，更加唔会相信，唔会理啲政治，咁我咪唔去投票咯，系咪？横掂选出嚟一定系好嘅 ，yes， 系咪 ？yes。 咁你而家又话啲人咩阻挠咩叫人唔好参选咩？咁你讲咩捻嘢啫？咁你即系又叫人哋关心政治好啦？你关心政治，屌你就拉鸠你，咁样点样啊？好啦，好似我好关心政治啦，屌你咁样，咁你关心政治，自然关心嗰个候选人啦。咁你关心嗰个候选人，咁你会睇佢嘅 政纲啦， 或者睇佢嘅背景啦，系咪过往嘅嘢啦，系咪？咁你咪会质疑佢啊？系咪啊？咁你会质疑？咁如果选特首咧？ 係咪？你都會質疑佢啊？好啦，咁選完咧，你質疑完佢啲嘢，咁你係咪會抽算帳我啊？你咪會拉鳩我話我屌你老味，話我依個威脅國家安全反政府啊！屌你老味，係咪會咁啊？咁我唔理政治，你又唔俾理政治，你又拉鳩我，咁你想我點啫？ 拉鳩你都 總之拉鳩， 總之拉鳩你咯，冇得理啦。總之佢中意就拉鳩你。 係咯，嗱，阿輝咧就提醒咗我好重點啊， 咪就係、 是、啊，就係問題。不是说你 做过 这些东西是他想拉钩你就是拉钩你。他不拉钩你就是他不拉钩你。是的。至于为什么他拉钩你和他为什么不拉钩你是你没需要知 道。是的。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 他还押那段时间 你可以慢慢想。 好好想清楚。 是的。 他不是他们那句话你心知肚明。他们成日说你心知肚明。 自己知自己先， 系啊，自己知自己先，唔使讲俾你听，系咪？即系所以你即系我真系好唔明，即系呢个咩什么叫做咩选举揽炒主义，参选你又唔俾，系咪？即系我想参选，你又唔俾我选，你又有嗰个叫做审查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是不是好啦到我不参选你又说我叫人不参选是不是你又说不是我们没有叫任何人不参选的是不是、啊、这个我讲清楚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即我都不用我想我不用多多解释啦是不是我又不会叫人不投票的我又不会叫我不会做他讲的东西的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去选他不选的嘛是不是你邝俊宇去选是不是我都不感觉到意外的。 不出奇的其实。 不出奇的。 因为其实邝俊宇同头先我哋所讲嗰啲苏日恒啊、梁亦玲啊嗰啲， 但系你有权去选嘅，你有权去选，但我有权屌柒佢噶嘛？但系屌柒佢咪屌柒佢去选，我屌柒佢閪啫嘛，我屌柒佢閪摆啫嘛， 屌佢鸠噏咯， 系啊，因为我鸠噏咯，我而家屌紧佢唔系屌紧佢参选啊，我屌紧佢鸠噏啊，我屌紧佢话可以救人嗰下鸠噏啊。 我屌紧佢话李永达系叫人冲我，佢冇李永达从来都冇叫人冲过。 系啊，我屌紧佢呢啲嘢，我唔系屌佢参选，你冇搞错，你冇谂搞错，系咪？佢哋参选系梗噶啦，捞取政治资本系梗噶啦。 但系我觉得佢个人閪，我都唔会投俾佢咯。 系啊，即系唔系我唔会叫人哋唔投俾佢嘅，我自己即系个票亦都唔使量俾你睇。我自己点做？ 不记名噶嘛？ 系啊，不记名噶嘛？我哋嗰个有我哋自己话事啦，系咪？咁好啦，除咗呢、這個即係除咗呢啲嘢，即係講嚟就嘥氣嘅，即係呢啲田飛龍係咪？你想點？即係你哋，咁你哋想點？即係你點講咯？啲都俾你哋玩曬啦！而家佢仲要保底，即係我想講咧，即係你呢單新聞咧，最大嘅唔係評論咧，即係最大我睇到嘅嘢，最大我睇到嘅嘢就係保底啊！佢哋喺度保底啊！而家驚。他哋擔心嚟緊呢個選舉會冇人參加，或者市民認受性低。咁田飛龍亦都睇到，即係真係，即係田飛龍亦都預計到，真係會發生噶嘛呢啲事。 有呢個可能？ 有唔係有呢個可能？係極大可能。因為點解啊？因為你既然好簡單咁嘅市場學嚟，咁即係你冇競爭嘅選舉，或者係根本冇睇頭又唔係認真嘅選舉，咁啲人咪唔去投票咯。 如果你得三個席位，但係你得三個人參選，咁 你仲算做乜嘢啫？ 投乜撚啫？屌！ 係咪投乜撚啫？即係同埋香港人真係覺得，喂，我冇需要去投啦。咁你而家都你哋話曬事，咁咪好咯，係咪？大家唔使爭啦，係咪？咁一定係會偏低。咁即係例如你都冇競爭嘅比賽，你睇嚟做乜啫？是不是你要看波咁啫嘛？梗系巴塞对皇马好睇噶啦，屌你老味！ 排名赛， 不尔包对唔知乜撚嘢对，你唔通睇嗰啲屌你老味西丙咩？ 喂，你嗰个争金牌嗰场嘢，梗系想睇噶啦！你之后嗰啲排名赛嗰个争第五至七名嗰啲，梗系唔冇人睇噶啦，咁都好正常噶呢样嘢。 系啊，即系你唔好睇嘛，所以我又弹张好牌你哋上啦。你哋記住，你嚟緊搞選嘅呢場咁嘅所謂嘅馬騮戲選舉，哎，我唔講馬騮戲啦，跟住你又話我屌你老尾又 污 名化佢啦，唉，唔撚係馬騮戲啦，呢場莊嚴而隆重嘅立法會選舉，喺完善咗嘅選舉制度底下嘅立法會選舉咧，我話俾你聽，最緊要嘅重點係咩啊？要有競爭性。你哋嗰啲特首選舉之前咪搞得幾好？ 係咪？即係揾阿邊個同阿揾阿胡鬚佬同阿林鄭爭下，係咪？揾阿 六八九同阿糖糖 同阿糖糖又爭下， 大家喺度做下啲生弊，你呃人嗰啲，哇！而家都記得，係咪？幾好？ 咁嚟大家咪好似睇電視咁睇，香港好簡單啫嘛， 都冇想睇場 show 嘅啫。 即係例如胡鬚爭對呢個林鄭月娥，邊有票啫？但係大家幾投入參與係咪先？大家幾投入啊？係嘛？嗰陣時啲人睇到幾撚投入啊！笑撚死我！我都喺節目度，我記得天地有正氣，我都講過啦。佢都冇票，我唔知睇頭做乜撚嘢。 唔知點解喎，都中意睇喎。 係就覺得好睇喎，哎呀，好撚緊張啊！又話點樣支持胡鬚爭啊？又話點樣有成幾千人喺個中環嗰度玩嗰啲揮舞燈光啊咁撚樣，係嘛？即係又話六八九咁咁咪即係又話阿林鄭啊咁樣咁啊喂喂屌你咪幾好睇嗱，所以咧佢哋嗰陣時搞得好噶，係咪？咁都冇完全冇票咩？香港人都參與咁啊，咁好簡單啫。你要長選佢好好睇睇嘅話，係啦，就要揾啲公司包裝下成件事。 marketing 啊，而家講緊，唔係講 election 啊， 唔係 election 啊 ，marketing 啊，大佬 packaging 啊 ，marketing 啊。係嘛 ？branding 我哋講係嘛？即係所以咧，你就應該揾隨緣呢啲友啊，就搞好個 branding 啊，揾隨緣間公司啊，搞好呢啲咁樣嘅成個咁樣嘅 campaign， 橫掂隨緣都做開嗰啲嘢㗎啦。跟住你大魚嗰啲去做㗎嘛？ 揀嗰啲參選人咧就要 係啦 ，nice 嘅 係啦， 正嘅 call 我。 你梗系揾，梗系揾陳百祥選啦！ 啊，係喎，屌你老！ 唔係講緊選演藝界別啊，屌你選直選， 揾阿靚，係啦，揾阿靚 出嚟企。喂，你諗下，叻哥走出嚟擺街站，你咁幾撚好睇啊？係，係咪先？跟住佢又揾埋嗰啲，揾埋嗰佢嗰堆元老嗰啲， 揾明星足球隊係嘛？ 係成隊明星足球隊走撚曬出嚟， 成隊温拿出嚟喺度拉票， 走出嚟拉票幾撚 投向投向他啊！工作快乐甜而糖以下咁咪有娱乐性咯， 系好睇系咪先？ 即系你揾佢哋啲友包装下佢，令到佢咧有竞争性，唔使下下量刀嘅，唔使下下出刀的。 香港人好单纯嘅咋，你揾啲傻佬出嚟喺度搞下笑收货， 再唔系嘅，咪你咪滥炒咯，你咪屌，再唔系嘅，你咪揾阿 Mira、Erwan 出嚟唱好个选举咯。我谂 Mira 同 Erwan 都肯噶。我想他哋肯的賺錢啫嘛，佢哋 冇問題， 係咪？你或者你找啲香港運動員都得噶，推佢哋去死，找阿何詩蓓出嚟，屌你老屎，係咪？咩啊？即係揾佢，揾阿劉慕常出嚟，係咪？揾佢哋出嚟咯，唱好選舉咯，係嘛？最緊要好睇件嘢，係嘛？你而家講呢啲田飛龍，你講呢啲冇意義啊！成日亮刀，成日講啲嘢，屌你 咁殺草人出嚟， 殺氣騰騰咁撚樣，保撚咗自己底，冇意思啊！講呢啲啊， 咁啊，你講開運動員，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嘅即係七日前呢一集咧，都只係攞咗一金兩銀，但係跟住緊接落去咧，仍然係再攞多三個銅牌。咁總結一下咧，呢個啱啱過去嘅東京奧運咧，咁我哋香港都贏咗有一個金牌、兩個銅銀牌同埋三個銅牌，係參與以嚟係最好嘅成績。咁我哋當然係非常之鼓舞啦呢樣嘢。 咁有人就講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咁即係兩句總結啦，即係其實都好難得。 非常難得， 難得地攞咗咁多咁好嘅成績啦！第一，即係都即係衷心講一句，就多謝咁多個運動員，即係或者成多謝東京呢個城市，多謝日本呢個國家，帶俾我哋一場即係喺疫情全球疫情肆虐底下嘅一場奧運會， 係啦，相當精彩， 係啦，亦都大家見到嘅現象係，大家冇執著啦。個現象係真係呢班運動員嘅成績，香港運動員嘅成績，令到我哋好耐都冇開心過。令到我哋好耐都冇欣喜若狂過，俾我哋開心一晚半晚得啩啲黃絲，係咪？嗰啲黃絲體，嗰啲 Y 絲，係咪？唔使日日活喺一個屌你老母好撚悲情嘅氛圍嗰度嘅。係啊，我夠知你淨係藍絲啦，係咪？ 咁啊點咧？ 嗰個乒乓球隊係藍絲啊嘛，撐國安法啊嘛，咁啊點啫？幾難得係佢係咁嘅閪老財，大家都覺得哎呀算啦，可以暫時忘記一下得唔得啊？冇所謂啦，係嘛？喺體育啫，打下波咋， 一次咁多啦，得唔得啊？佢講嘢係好笑啊嘛。 係去到而家呢一個境況，只要佢著住嘅係港隊嘅衫，佢係代表住港隊出賽。 係啊，喺呢件事上邊，佢係代表住無論你係乜撚嘢政治立場嘅人，代表住我哋七百幾萬人嘅城市去做一件事啊嘛，你冇辦法㗎， 冇錯， 係咪？ 至於佢日後，如果李靖日後又有講埋啲咩閪話啊呢樣嗰樣，你 都一樣係屌柒佢咯，冇撚問題啊，係咪？就算劉慕常啊，你講啲閪話，你係講埋曬啲盲撐嘅閪話，一樣屌鳩你噶。一樣是會 被網民啦，退氣即時退氣，好快嘅啦！而家即係而家嗰個即刻現眼報嗰啲嘢係嘛？你男撚咗或者你做一啲測試係即時噶嘛？係咪？啊、即係好似你嘉明嗰個 page 咁，係咪？你做咗測試係嘛？即時會知道噶啦！你葉一枝呢啲係咪？成日即係之前又話我唔會講政治，你而家又講政治，咁你會俾人退氣噶嘛？啲嘢即係即時㗎啦，嗰啲嘢亦都翻唔到轉頭。不過唔緊要，有啲人亦都翻到轉頭嘅，係咪冇所謂啦？緊要啦，係咪？咁所以講翻體育啦，咁亦都即係相對你話第一樣嘢就話你政府屌你老味，你唔好撚出嚟掏光啊！其實喺 唔係佢掏光係梗㗎啦，其實如果佢完全唔撚掏。你都覺得屌撲街 咁啊！算啦，唔好理你， 殺唔到 我 依家啦。 我 唔介意你掏光，你點樣攬上身乜攬都好，我只係希望你可以提供多一啲實質嘅支持，唔係三分鐘。佢自己話唔係，但係我哋從佢過往嘅記錄都睇到，喂，屌你可能一年有唔知幾多億撥款，跟住下一年就乜攬都冇曬咁樣。我哋好希望，好希望今次呢一班運動員話俾你哋知，話俾全香港人知，佢哋係有能力、有實力。你哋如果真係即係政府方面投資落去，或者係點樣去鼓勵啊？點樣係有回報嘅？希望唔好三分鐘。 所以咧，亦都即係佢令我有幾點啟發啦。第一點就係、是大家唔好因為我哋係一個人口細嘅城市，或者係最近經歷咗咁多事而感覺到灰心喪氣，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環節、唔同嘅層面係可以做到世界級嘅香港人。香港呢個城市一直都是世界級的城市，我哋嘅人都是世界級的。咁其實咧，即係我成日想第二樣嘢就係話，有啲嘢看似不可能，看似達不到，但係其實經過努力，經過奮鬥，其實一樣是可以有好嘅成績，即係一樣會有驕人嘅成績，一樣可以震驚世界，係咪？第三就係話，你除翻金牌，除以人口咧，呢、這個我哋香港係全世界排第五。即係一個咁細嘅城市裏面出咗六位嘅咁出色嘅，即係出咗咁多位，唔止佢哋啦，當然其他咁出色嘅運動員，仲有好多人係喺運動上面掙扎緊，即係喺自己嘅生涯上面掙扎緊。即係香港就係一個咁樣嘅城市，其實唔好賴主權移交，主權移交之前都係咁噶啦，都係要即係你要陶工音體嗰啲嘢。即係藝術方面，陶工音體、非商業類嘅嘢，你係一定要好撚辛苦，好撚。 即係哪怕係我哋純粹真係唔好話講去參與啊，睇咋？你可能某一個藝術電影，喂，原來淨係得電影中心一個禮拜上得嗰兩場咁樣，我哋想睇都難啊！香港就係一個咁， 香港就係一個 咁，從來都係 以前係，而家係，未來我覺得都係。係咪？香港從來都係咁噶啦，講功利，講錢，講功利，一定係呢種咁樣嘅商業化城市嚟。咁你話可以做得啲乜咧？我就其實即係當然就係希望政府同埋大財團可以撥更多嘅資源去支援香港嘅體育啦，支援香港藝術發展啦，其他嘅嘢啦，亦都即係呢樣嘢。 呢啲係軟實力， 呢間係軟實力，無關政治噶嘛，係咪？我哋香港咁有錢嘅城市，係可以容許到有啲人去追夢噶嘛？ 因為你諗下就係呢一啲嘅軟性文化或者流行文化，其實對於一個社會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咁重要。點解喺回顧翻八九十年代香港咁國際化，或者咁多嘅遊客、咁多人嚟關注？就算你遠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一樣有人睇緊無線。完全就是因為基於呢一種嘅流行文化，你其實而家韓國都係噶。你擺翻喺二十年前，有幾多人話：喂、哎，我想去漢城旅遊，嗰陣時仲叫漢城，我想去漢城旅行啊？點樣點樣？冇人講噶嘛？點解近呢十年八年多咗咁多咁多？甚至乎韓國餐廳又有啊？點樣嘢？ 就是因為韓國的流行文化爆起上嚟啊嘛，呢樣嘢係好重要嘅。 咁亦都即係呢啲咧，我哋都係痴人說夢噶啦。好多人又覺得，哎呀，東你真係閪閪到真係屌你老味，香港點會咁啊？香港點解？今屆奧運我咪話俾你聽，香港可以咯，得咯，唔好成日覺得唔得得唔得啫，唔好成日同我講唔得得唔得啫，唔好成日同我講冇希望得唔得啫，我夠知啦。我夠知唔得啦，唔得系咪唔值得去奮鬥啊？唔系啊嘛，即系我成日真系好捻憎有啲人咧，成日话：，诶，你真系天真啊，唔得嘅咧，唔得嘅咧，黐线嘅，边有可能啦、啊？依班运动员咪话俾你听有可能咯，呢、這个世界系有可能啊嘛 ，impossible is nothing 啊嘛，大佬啊，你样样都话冇可能，样样都话唔得，所以你咪坐喺度咯，你唔系坐喺呢度咧，坐喺嗰度咯。你明唔明我讲乜啊？即系唔好成日讲唔得，人系要有斗志，要有梦想，要有火先得噶嘛。要相信嗰样嘢系有希望先得噶嘛。 唔系好老土嗰句咪就系、是，好似系李慧思讲嘅就系话，唔系见到希望先去坚持，而系坚持先见到希望。 见到希望 系好老土噶，但系你冇办法，佢呢句说话都打动咗好多人。 系啊，即系所以今次呢一场嘅运动会话俾大家，呢场嘅奥运会话俾大家听，咪就系呢一样嘢啫嘛。我哋已经绝望咗好耐噶啦，我都系明噶啦。无论系人生同社会所有嘅事情，系咪咁绝望系咪放弃啊？等于你一出事，系咪等于屌你啦嘛？冇啦，世界冧啦，呢个世界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cry 啦，唔卵系啊嘛！醒我冇啊！你班卵样，醒我啦！成日冇啦冇啦 cry， 成日话屌你啦咩？冇可能冇可能，成日怨苦啊卵样，醒我唔得啊！俾啲斗志，俾啲干劲啊唔得啊！香港系得噶嘛，你系得噶嘛，你喺人生里边系得噶嘛，你坐喺度坐喺度，咁乜都唔谂得啦，梗系冇钱啦，落手做啊嘛！包括你哋嗰啲全部俾人炒卵晒或者辞职嗰啲区议员。屌你老母，俾人 DQ 嗰啲，我话俾你听，唔捻做区议员咪唔捻做区议员咯，咪做下第二啲嘢咯，由低做起咯，做乜捻嘢啫？ 你本来都唔系噶啦， 系啊，怨天怨地做乜捻嘢啫？ 你当做区议员之前系唔系生活紧嘅？系呢两年之后，突然之间你觉得自己似个人。 唔好话乜捻嘢啦，就算我当你屌你老母毕生嘅愿望系废弃咗，亦都即系此路不通，或者系冇得再搞落去嘅。你咪打醒精神，振作下，做下第二啲嘢啊，谂下其他嘅嘢做咯，唔捻会死噶呢个世界，系咪啊？ 冇错， 即系如果你嘅梦想系电影嘅，你想拍一套电影，你咪去做，你谂下去做咯，去写好个剧本， 因为好简单嘅， 去搵人 sell， 甚至乎冇人肯 show 你嘅，你其实真系拿个 iPhone， 你自己可以拍得摆上 YouTube 嘅啫， 冇捻错， 一样做。 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嘅，你咪唱落去，唔好成日讲，唉，唔得嘅。 而家已经系网络时代，唔系以前嗰样嘢，而家系啲路线就摆喺度，亦都有好多人做咗俾你睇。爭在你做唔做嘅啫， 係啊，所以咧，所謂嘅勵志嘅嘢係好老土噶，但係呢啲係永遠都啱噶。所以所有嘅年輕人、年輕網友，你哋喺人生遇到啲無論遇到啲乜撚嘢難題都好，唔好俾個如果冇機會嘅，自己去創造一啲機會出嚟；如果覺得冇希望嘅，自己去雙手創造嘅希望出嚟，係咪？即系唔好觉得成日觉得个世界欠捻咗你，唔好觉得个屌你谂一个氛围系欠捻咗你，又话成日话输，又话咩冇噶啦，冇噶啦，冇噶啦，唔好捻成日话冇，你话冇噶啦咪冇咯，你话有咪有咯，系咪好简单噶啫嘛？我从来冇放弃过成为一个明星嘅梦想。咩嗰咩？嗰个猪肉佬系咩？其实我又何尝唔系想做 一个伟大嘅 舞蹈家咧？系咪？即即呢樣嘢係今次成場奧運會嗰啲牌嘅數目係金係銀係銅冇關係，但係佢俾我哋見到嗰班運動員好多喺香港運動奮鬥嘅人，佢嗰種精神同埋佢最終得到嘅成績係令人哋即係令人哋非常之鼓舞，即係好似張家朗打劍咁，你又退冇意義啊！不如進啦！我講緊係你自己人生啊，即係做嘢嘅生活咋，我唔係講政治啊，係咪？無論乜嘢事都係，係咪？ 9-14， 你唔搏， 輸多一劍就收皮， 係啊！ 你搏唔搏？ 你搏唔搏？佢 佢就播俾你睇， 佢真真正正做到俾你睇， 系好簡單啫嘛，即係好似乒乓球隊最後一場銅牌戰，係咪放開嚟打，唔撚使驚，蘇維欽咁撚細，即係冇奧運第一次奧運經驗，即係第一次打奧運，係咪？見到咁撚強嘅對手，屌你未撚贏過嘅，對面未撚贏過嘅，咁你如果你覺得冇得虧，你覺得有冇得打根本冇得打嘅咩？輸緊咗啦！如果聽你啲網民講， 你睇下李慧詩個爭先賽， 你睇下李慧詩個爭先，哇！ 復活再又出嚟，又復活又彈翻入去， 好感人啊！真係好感人。雖然只係一個銅牌，但係好感人。睇李慧詩踩車真係好撚感人，佢嗰個爆發力。34岁 is nothing， 34岁咪34岁咯。港帥做咩啫？又唔係參加港 姐。同埋其實即係佢即係關於李慧詩都有一個小故事，我都係喺 Facebook 睇到嘅，就係佢贏咗個銅牌之後咧，佢同一個前嘅單車手是德國的，唔記得叫 V 字頭 Walk 好似叫一個合照，咁佢坐喺輪椅嘅。其實嗰個咧，你睇翻五年前啦嘅里約奧運咧，其實本身都係同李慧詩鬥過嘅，佢都唔知係後來攞咗金牌嘅德國嘅單車手嚟嘅。後來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炒咗車證實咗半身不遂嘅，所以佢坐喺輪椅。 嗯， 佢有冇放棄自己？ 嗯， 佢。當然是很心痛啦，他是一個金牌希望嚟嘅，一直以嚟佢都是在單車手度前列嘅，突然之間半身不遂，咁當然他一定會有沮喪過嘅，我相信你冇可能冇噶啦。最後他就選擇坐喺輪椅度，冇放棄過。雖然而家嘅醫學未醫到他，他繼續投身在呢樣嘢，所以在今屆嘅奧運入邊咧，其實他是一個評述員嘅身份去參與嘅， 合照嗰個 冇錯。 咁所以其實最緊要係咩？真係。所有嘢都好，要堅持，唔好撚放棄，係咪？即係你放棄就將所有嘢拱手相讓。我話俾各位網友聽，你唔好以為，佢梗係啦，佢運動員嚟噶嘛，佢咁多資源，咁多乜乜乜，你哋唔好撚怨啊！其實你哋每一個人，每一個普通嘅人都係一個故事嚟嘅。只要你成就咗你自己嘅故事，你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傳奇。你自己本身都是一个故事，啱唔啱？ 再讲资源，佢哋而家叫做我所谓叫做赢咗或者名成利就，就话多资源啫。佢哋初初玩嘅时候， 你 有几多 普通人？ 你睇翻而家有啲好多报道都有讲啊，即系关于即系运动员拨款啊呢样嘢。啊，边个？喂，原来屌一个月得2600蚊。 系，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系你有资源嘅，你应该即系政府咧要做嘅嘢就系话，咪完善成套体育制度咯， 系成件事， 系啊，成套体育制度咯。不过呢啲咧， 包括你 系训 练啊，包括你系一啲复康啊，一啲嘅各样嘅支援嘅器材，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佢哋都冇提过，而我觉得都好紧要嘅就系一啲退役运动员嘅支援。 嗯，系啦，咁呢样嘢香港有权去做啊。是不是香港有能力去做啊？ 你見到某些地方不說哪裡啦，退役運動員要去行乞的， 即是我們不要說 我們不希望，當然他們每一個都是為了這個地方這個土地曾經付出過他的青春，付出過他的努力和汗水，我們當然希望他日後退役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所以呢，即不要只是即你不要只是想著即係睇完個場奧運就算，拍完手掌就算，開心完 happy 完 high 自 high 完就算。喺做其實做每一樣嘢都係你喺裏邊要揾到一啲教訓，你揾到一啲即係對自己未來人生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嘢，呢啲係好重要噶嘛，係咪？即係例如而家我無端端硬踢李嘉誠咁樣，即係李嘉誠唔再參加選委啦，咁咁、 啊、 你睇到啲咩嘢咧？咁大家心照啦，係咪？喂，咁啊，不如拉屎，我哋唱首歌啦，不如。 又唱咩啊？喂，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真真。 睇下因為，哇，要降 key 喎。 降。 係咁 fat 曬喎，大佬。冇呢個知你唱唔唱到㗎？ 唱到啩？你彈就知咯。 但我其實唔好識呢首歌。 你咪你彈啊，萬數四咪得咯，萬四。想我，你今天知道吗？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快乐要靠成功吗？努力奋拼搏及身价， 平凡没一种很公式的笑话。望见爸妈健康身体变差，又再加班像既定路程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燃亮着青春，可喜不可泣？容许你发梦吗？ 好混乱，佢改 key 改到好乱。 只要相信我。越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唱唔到调，天空不做咩？唔得，我唱唔到啫。Sorry，G key 唱， 因为有个 key 唔同。 算啦，下次我哋要 时间， 我哋练好啲。屌你，跟住因为嗰门有来电显示喺度骚扰我， 系时间捉捉佢。 唔得啊，唔制我就唱多首。唱歌變咗唱歌節目啦，唱呢首啦，呢首好啲啊！ 暗裏著迷， 唔好唱暗裏著迷，屌你！唱嗰首咩 ？Dear Jane 嗰首啊！ 我又嚟， 銀河銀河修理員啦， 銀河保衛隊嗰首歌， 銀河修理員啊， 銀河保衛隊， 啲反動歌最啱噶啦，得唔得你？ 我揾下先，我都記得好似揾過。 屌，都打嚟啦，冚家鏟！ 佢就可能想點唱咧， 係咪？佢咪打嚟最叻咪？丟你老母，丟你老母！ 點唱？ 除啲胡同係，唔係啦，唔係你揾。 好啊， 唱唔到啊！嗰首頭先嗰首 爭啲啲啊，因為佢個 key 唔同。 好，你唱呢首，唱一段啦。唉，唱一段收皮我哋。 唉，唔撚揾 啊！好，呢度啊。 佢呢個係咩 ？G。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会有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心底恐怖，能照料你一次都不算足，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将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挡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仍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算啦，上半首啦 ，OK 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咁我哋不如即係每個禮拜唱下歌仔咁算啦。 使唔使改歌詞啊？好似頭條新聞。 咦，都好喎，好啊，咁你負責改啦嚇。 我抄翻阿晴天林嗰啲歌詞算啦。 你負責改啦。好啦，嗱，阿輝輝應承咗你啦。每個禮拜改一首詞嘅，改一段啫。 唔改啊！屌，好煩啊！ 屌你做少少嘢啦，錯啦！屌，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啦，拜拜。